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九者分文离尘，色所不结，能令一切多人众生远离贪欲。嗱，咁呢段经文咧，昨晚已经念过嘅，就系属于啊三毒无畏。三毒就系贪嗔痴咧，昨晚都讲过下噶啦。呢个贪嗔痴，一切众生都有嘅，就睇佢轻重多少唔同嘅啫，系人都有噶啦。如果冇呢个三毒咧，应该就唔会到娑婆世界受生死噶啦。已经正阿罗汉应该就咁，所以呢个贪嗔痴三毒咧，佢能够啊毒害我哋呢个法身慧命，好似一个人一饮中啲毒药就会毒死自己一样。嗱，咁如果呢个人就算系错饮毒药毒死，系一生嘅事啫。佢唔会话饮毒药死嘅人一生世世世都堕落噶。但系如果有呢个贪嗔痴呢三种烦恼毒咧，可以牵引你唔知几多生。你一世都是在这个生死轮回受苦，所以这个祸害呢就比我们的人饮了这个毒药毒死了重要严重。所以这个贪嗔痴三种呢就名叫做毒了。那么三毒第一个就是贪，贪就贪心嘛。那这处的经文主要不要贪这个男女色欲，其实这个贪字呢就特别讲通常就是有五样，我所谓财色名食睡。呢五样嘢咧，可以讲系人都冇乜几多个咧，冇噶啦。嗱，第一个贪财，你有几多个人唔中意嘅？不过贪财咧，或者贪得咧比较合理啲咁多，唔好得非分去追求，唔好得损人嚟到利益自己，就比较就好啲噶啦。嗱，佛在世嘅时候，有一次同啲弟子放黑石，路上经过一个路边。有一堆黄金喺度，但远睇到啦，哎，我话面前有堆毒羊啊！我哋唔好向着我绕行，即系绕道行，即系响个旁边咁样绕过，唔好对正啊咁样行。咁样弟子话咩毒啊？呢啲就系毒嚟噶啦。咁所以咧，嗰啲弟子就冇法子唔听佛讲啦，佛就行头啊嘛。所以佛咧绕道而行，啲弟子你绕道而行，都睇都唔睇噶啦。咁我见到有个人经过，睇到前边咧，佛同个弟子都唔理唔睬，佢就暗笑：咁你咁笨嘅出家人啊，一嚿嚿黄橙橙嘅黄金啊，你都唔要？好啦，你唔要就我要啦。佢就执咗嘅佢，点不知嗰啲黄金咧系官银嚟嘅，有晒呢个官嘅印嘅，系官府国库嘅黄金，啱啱就唔见咗呢一批黄金，咁呢个人执咗咧。即系个官府就话佢好似抢呢个国库啲钱，咁当然后果就好严重啦。咁你系咪毒咧？所以嗰啲金钱咧，我哋唔可以贪啊，我哋唔可以追求过分啊，因为贪财而丧失自己嘅生命。例如有啲人将佢赌钱，都系一种啊吓，伤身害命噶。如果赌钱实赢嘅，咁啊仲边有可以赌啊？佢亦都冇人家打工啦，个个都赌钱嚟发财，做使乜做工咁辛苦啫？系咪？所以咧，呢个赌咧，所谓十赌就九输，唔好贪呢啲钱啊！你又冇错，如果系咩逢年过节啊、放假，大家亲戚朋友咁啊玩几卫生麻雀，呢啲无伤大雅，佢哋过一日神，输赢都系一千几百蚊，都就比较啦好啲。就千万唔好咧以赌咧，好似靠赌钱揾食咁咧。肯定的结果就是令自己倾家破产的。所以第一个就不要贪财。第二个呢就是色，就我们昨晚讲过的算啦。第三个就不要贪名。名可以讲呢是人都喜欢，是我们第二个生命。但这个名呢我们贪得来就要贪得正当一点。我们自己没这么得，没这么学，没这么样的修养。你就唔好话你自己咧有咁嘅德，有咁嘅修养，叫做圆惑于人。咁你冇咁嘅德学修养，点解你讲自己有咧？无非系想对方咧对你注重，或者对你供养，你因而得到呢个利益。所以我昨晚都讲啊，好多出家人有神通噶， 我都識嘅人有佢自己嘅修持好嘅境界，但佢從來唔講俾人聽嘅。如果講俾人聽，我都唔係出家人嚟嘅。正因為我哋嘅佛教有相應規矩，當然冇呢個明文規定，但大體上啦都有咁樣嘅意思嘅。你某咗個出家人或者在家居士信佛教教徒，你個修持好，你有好嘅境界，或者見到佛菩薩，或者見到其他啦嚇放光啊。天如宝花嗰啲咧，都系你嘅修持所得到，系你个人嘅修养嘅，就与别人无关嘅。等于话你见到，我未必见到。咁既然系与个人、其他人无关，就个人自己嘅修持所得到嘅好处，咁我哋就唔使讲俾人听嘅。你自己咧继续用功，唔好失咗呢啲咁嘅机会。呢、這个咁样想法就系正确嘅。所以呢个名咧，我哋学佛嘅人系唔可以贪嘅。啊，食第四就明色，才色明色食嘢食。嗱，咁啊食咧，一般嘅人咧都系好注重嘅。我回忆我哋当年在香港做小朋友嗰阵时啊，开始翻香港嘅生活咧，冇今日咁巴闭嘅。今日嘅大街小巷，一个街口几间海鲜酒家，仲多个米铺啊！我哋当年咧十岁八岁，即系1930年啊，三几年咧嗰阵时咧。香港冇咁繁荣噶，冇呢啲嘢食噶，唔好话普通人家冇得食啦，就算有钱人家都冇得食。咁啊，食刀心刺肚就由嗰啲干嘅海味，你话咩海鲜咧？的确咧，我都未人见过，真系啊！一般嗰啲酒楼，好似当年大马路啊、中环大马路啊，咩新纪元酒家、大同酒家嗰啲，老香港都知道嘅。咁佢哋都冇呢啲咁嘅海鲜餐食噶。都系屬於啦嚇，包有貴啲咪包心刺肚咯，普通嗰啲咪平常嗰啲魚肉啫，冇咁多海鮮食嘅。嗱咁點解唔好食咁多海鮮呢？因為咧，你逢係指定邊一條食，邊一由啲聽講話嗰啲醉蝦，雖然大家都聽過呢個名，好多都食過添。你啲醉蝦啦嚇食咧，真係唔好啊！我就未見過啊，我連未食過，連見都未見過。據佢哋講。揾條鐵籤或者揾條竹籤穿住嗰只蝦，咁首先就將佢咧倒落個盤，揾啲酒啊，咁啊倒落個葉，等佢灌到個醉，然後先至咧將佢將條鐵籤好或者條竹籤好穿住佢，用火嚟燒，好殘忍噶。我哋將心比心啊，如果掉轉頭人哋咁對自己又如何咧？作何想法咧？所以經常講啊，叫我欲眾生欲啊。明殊睇不殊，圆同一睇成啊，只是别言区啊，同一个法身为名啊，唔好伤害啲众生啊。咁啊，圆云禅师讲啊，佢话千百年来碗里羹，佢冤心慈海就恨难平，欲知世上刀兵劫，就但听屠门夜半声啊。嗱，咁啊，旧出汤珠咧，本嚟香港我都未听过嘅。可能有俾人打仗，我翻鄉下，我自己東莞係茶山人，就是、石龍左近嘅啫。咁啊，朝頭早嗰啲湯豬佬咧，大概四點鐘個湯豬噶啦。咁一刀向我吉入去，又嗰啲緊喊得救命咧，真係幾條街都聽見噶。仲有一個問題，嗱，你買豬心，好多人都買過噶啦。豬心煲西洋菜乾，好多人都食過飲過。你去買豬心咧，如果啲豬心破開兩邊，好似破開咗一個口嘅咧，呢只豬好似寫得冇咁辛苦。如果嗱嗰个猪心完整未曾破开嘅咧，呢只写得好辛苦，写得好惨噶。点解咧？嗰张刀可能刉入去，嗰张刀有条烂条坑嘅，咁啊笃正个心咧，个心咪裂开啦，嗰血就流出嚟，咁猪咪死得快啲咯。最惨呢个师傅汤猪人唔够功夫，笃入个喉咙，笃进个心度咧，笃得唔正。你话嗰只猪几条身几几惨啊？所以我哋咧唔好食啊。因此，原先我千百年来碗里羹啊，我哋千百年来由古到今有人类历史以来碗里羹啊，即系碗里边嗰啲羹汤啊，冤心如海就恨难平啊！我哋每一碗汤都系咧煲嗰啲畜生嘅汤啊，嗱畜生嘅汤你唔杀佢，冇呢啲畜生俾你煲汤，所以你每饮一啖汤啊，都系畜生嘅血肉嚟噶。呢种咁嘅冤，呢种咁嘅恨咧，千百年来 都冇话即平息啊。如果你话我劏只鸡，嗰只鸡话冇问题啊，或者你系我养我嗰度伸长条颈，你要劏你即管劏，咁你就唔怕劏喎，你愿意噶嘛？但系嗰啲鸡你平时点样养佢都好，哪知每日你拿啖米俾佢食，佢一见到你嚟咧，佢就好欢喜噶。嗰、那个鸡嗰条颈咧长长啊嘛，响你个脚瓜度啊嘛，嗨呀嗨下，即系话喂兔仔我啦，仲放啲放手俾啲米我食，佢好接近你噶，同你好老友记嘅呢个形态。但一到有啲人咧，你无论过年过节又好，或者碰到人喊你劏鸡咧，你搵个手一喐啫，佢就知道噶啦。佢哋走都走唔切，不过佢走点走得过我哋嘅人咧？佢系无可奈何俾我哋计一刀，呢种咁嘅怨恨咧一定有嘅。所以你就杀生啦，就结到好多冤结到嘅仇，咁啊梗要报复啦。所以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你想知呢个世上久唔久得来一场咩世界大战？来一场某一个地区大屠杀，或者来一场某地区咧影出天灾人祸，都系呢啲被杀嘅畜生喺度作怪啊！一但听条门夜半声啊，你听到嗰啲畜生被杀嗰种嘅凄惨咧，咁当然今日香港咧电视我都睇过，佢哋唔系咁样劏嘅，一条路好似嗰啲平路行嗰啲电梯一样。咁佢赶到嗰只牛，嗰只猪赶到佢入去里边，佢冇得褪后噶啦，只有前进嘅啦。去到个尽头，有人坐低电笔过电嘅，咁个文章纸一点，佢就中咗电就碌低啦。等于佢都冇反抗，嗰阵马上就将佢又劏又剥皮又刮毛咁啊劏啦。就比较啦吓，冇呢种咁嘅阴声。其实畜生病嘅阴声咧系好痛苦，所以佛教咧就提倡素食。呢个素即系清净咁样解。一般人去食斋都唔系叫做食斋，叫做素食。素就清净，即系冇呢个熏香，冇呢个鲜血流出嚟嘅，咁啊比较清啲啦。嗱，如果食斋啲人食斋，有啲降不食。如果你过咗晏昼中午嘅时间，你都仲食咧，就唔系叫做食斋噶啦。呢个斋者咧，就属于咧一种戒律嚟嘅，一定要过午不食就叫做斋。如果你咧，降得食咧，咁就唔就食素，你都唔食斋。不过你食素咧就系清净，素即系素就清净咁嘅意思嘛。所以呢一点咧，好多人都唔明白嘅。食斋一定要过午不食，八关斋戒咧有一条第八条就系过午不食，就明话佢哋斋啦。所以就八关斋戒就因为咧，其中有一条系过午不食，所以八条咧系关闭呢个罪过。亦都佢哋真正嘅食斋，所以佢哋八关斋戒。如果我哋唔系降不食，只系咧食素，唔食鱼肉，唔汤，唔见血，豆腐青菜嗰啲咧，就佢哋食素就比较清啲，对我哋嘅健康咧都好好多。咁呢个就食素就唔系食斋啦。咁因此咧，佛教主人哋食素，千万唔好得杀生啊，因为贪食。一时嘅口福结下唔知几多嘅深冤仇恨啊！你杀佢，将来佢杀你啊！可能仲要俾利息噶，可以计低利息，跌日计息噶。嗰阵时咧，你食个半斤咧，要还个百斤噶，你就有排受苦噶啦。所以一凡系一个人如果食素嘅人咧，肯定咧佢个寿命系长啲嘅，肯定佢个健康咧。都好啲，就算有咩大病降临，佢就可以俗语话佢大步揽过，佢个业障驱使受咗啲咁嘅苦，但系佢唔会话死路一条，佢可以大步揽过好多嗰啲严重嘅疾病咧。佢因为食素之故啊，可以一个心地比较清净啲，可以大步揽过。咁啊，因此咧，凡系食素嗰人，都可以得到咧两种果报，一种咧。就是长命，二种呢就身体健康。如果你唔食素嘅呢，都是多病，都是短命。这个肯定嘅，因果呢绝对不会错的。所以第四财色名食，第四呢就不要食咁多肉，不要食咁多一定呢唔汤嘅唔食，唔摆美嘅唔食，唔游水唔飞嘅唔食，唔好咁挑剔。你就少结啲杀业，冇咁多众生同你结冤结仇， 你哋又生生世世啦吓，你都比我自由自在啲。嗱，头先有个人问我，佢就劏牛，佢咧就发现咗嗰啲牛咧，好似找佢麻烦。呢啲咧就佛经里面有咁嘅故事噶。从前有个叫张善和，姓张嘅名叫做善和，其实呢个名字都安错咗噶啦。佢又劏牛，必须系善啫，佢系嘛？但系佢同我父母讲得几好。叫做张善王，其实他做劏牛为生业嘅，为生活嘅。既然做以此为职业，相当于劏咗好多牛啦，唔系一只半只咁简单啦。而且旧时劏牛啊，好残忍噶，唔系同家咁样一个电笔电佢一条碌低，佢冇得反抗，冇得嘈噶。旧时啲牛都有大只，又力大，佢一反啲牛嗰阵，一两个人斗佢唔住啊。所以通常嚟讲咧。我真系听人讲，我都未见过。我哋乡下嗰啲咪有啲木门嘅，咁啊将牛去到个门咧，嗰度门一闩就夹住个牛颈，咁个头就向出向一前咧，个身咪向里边咯。然后旁边咧企住一个人，早揸个铁锤，咁啊嗰度门一闩一夹住嗰条颈咧，嗰度牛头咧一锤就剥落去。如果佢再唔碌地咧，剥多一锤，咁啊打晕嗰只牛先系劏牛。咁你话几残忍咧？佢呢个怀恨在心啊！佢哋有冤无路数，呢笔账咧就上在你身上啊！所以咧，我哋都唔好咧杀生啊！不过有啲人话，佢话啲牛对我哋人嘢有好大嘅好处啊！例如我哋中国就以农立国嘅，就好多田。我哋中国有两个粮仓，一个就系湖南，一个就江西。呢两个省嘅啲谷米咧好紧要嘅。好发嘅，因为我个师公、我个师傅，通通都系湖南人。佢成日帮我讲嗰啲湖南啲土地咧，好靓。我哋插秧插到佢五条秧，将嚟发咗嚟收嗰阵咧，有成咧百几条咁大一冚嘅。啲地好啦，嗱，好似我哋中广东咧就唔同啦。我常常去南华寺、翻南华寺、云门寺，就经过好似三水啊、芦包啊、英德嘅地方咧，睇到嗰啲田咧。真系你插五条秧就发五条嘅啫，冇第六条噶，即系嗰啲地啲就唔发就瘦啦。嗱咁啊，湖南、江西咧，你插五条秧，可能过百条发出嚟嘅，要过几节先就觉得晒嗰啲肯味嘅。咁啊，每一条个秧都有谷噶嘛，所以我哋中国呢两个省咧个土地对种谷咧系最好，所以因此咧种田种地咧要用水牛。牛有两种，一种佢就黄牛，一种佢就水牛。嗱，黄牛咧个力量就冇咁大，细只啲，就只有加嗰啲山地，山地嗰啲系比较松啲，佢爬嗰块地咧就冇咁辛苦，唔需要咁大力，所以咧嗰啲黄牛就得啦。但系水牛咧，如果你又耕田啊，插秧嗰啲田咧，种谷嗰田咧，嗰啲黄牛唔够力噶。系用嗰啲水牛先就够力噶，所以好多人咧认为嗰啲牛咧咁辛苦耕田俾我哋食，所以咧好多人就唔食牛肉，都系一件好事，系绝对好事。睇论呢个牛嘅辛苦，佢做咗咁辛苦冇好嘢食噶，即系食草噶咋，冇好嘢食噶。咁所以咧佢哋唔食牛，系睇论呢个牛嘅辛苦对我哋嘅人有好处，呢种心实都唔错。但佢就冇话谂嗰个畜生咧临死，你人哋杀佢就只不过个痛苦。但无论点啊，我哋讲就话杀佢好痛苦，必应必受。咁佢哋话唔食牛肉，就因为佢对人哋有贡献。无论咩理由，总之你唔劏唔杀，系一件最修呢个阴德嘅事，系最修功德事。所以第四咧，我哋就唔好食呢啲咁嘅畜生嘅肉，唔好食得咁挑剔。通常有个方便咧，就话三正肉。其实我哋家下咧住喺香港人，如果你食肉嘅都系三正肉噶啦。第一，佢就不见杀，即系你睇唔到个杀嗰阵时咧，嗰种嘅挣扎，嗰种嘅惨叫嘅音声，咁就叫不见佢杀咧。嗱，就不为佢杀，听唔到个杀嗰阵时咧，嗰种嘅痛苦。啊，亦都咧唔系专为自己杀。咁其实家喺香港嗰啲屠房咧，我哋每日劏咁多猪啊牛咧，的确系可以算嚟名字先三正肉噶啦。 嗱，佢屠房劏嗰啲牛劏嗰啲猪点样辛苦，我哋真系冇睇到，除咗嗰啲劏猪啊，喺屠房做嘢噶，我哋外人点知啫？嗱，佢亦都唔系我一个人杀，佢系为大众市民，你中意就买啲嚟食。我哋食素嘅人根本就连睇都唔会睇多一眼，咁咪与我无关咯。咁因此咧，我哋食呢个三正肉咧，叫做方便鱼，但系认真嚟讲都系唔可以食，都系唔好食。虽然咧佢冇为专门为你杀，亦都冇话咧吓杀嗰阵时咧，你睇到嗰种嘅凄惨挣扎，好似觉得为食肉嗰啲人杀啦嘛，你都系食肉之一个分子啊。最多就冇咁大問題咁嘅啫，所以咧，無論咧係以上情況之下，香港人應該係屬於三正肉之一嚟嘅都係啊，但係都係殺畜生嘅生命啦，都係為你啲食肉嘅人而殺啊嘛。你如果冇人食肉，佢就唔會殺生，賣俾邊個都冇人食肉。但係佢又有人食肉啦，我哋一日三餐，每一餐唔好話多，每一餐食三兩件肉係好普通嘅啫。你話三餐加埋一，起碼有十件肉。一日十件，十一百件，咁一个月咧食三百件肉。你话香港咁多人食肉，要劏几多猪、几多牛、几多鸡，先就可以平均每日有三百件肉一个月啦。所以数目就好大，呢个鱼呢个恨亦都好深。所以世界上咧，久唔久嚟一次咩大水灾啊、大天灾啊、大火灾啊，或者打仗啊，诸如此类咧。都是他们那一班所谓孤魂冤鬼来去报仇，都是那些这样的冤恨恨来去报仇，令到这个世界大乱，因为你杀他嘛，他就杀回你，就大乱咯。就算不是，但或者天灾人祸咯，突然间好像真的大地震大海啸几秒钟而已，一个人冚埋来就死几十万人了，你这是不是灾难呢？咁点解会有咁嘅灾难？就系我哋杀生虫，我哋杀孽虫啊！如果大家冇咗呢个杀孽，呢个社会好啲。嗱，我哋旧时嗰啲风俗啊，相信大家住个乡下内地都知道啦。香港有冇我都唔记得啦。凡系做咩嗰啲斋戒啊，或者求雨啊，天灾求雨啊，或者水多求佢唔好落雨啊，咁啊，嗰个县官咧就梗系下令，我哋几多日？唔好杀生，几多日唔好有屠房呢杀生嘅事，就以我哋呢个清净嘅心咧，去求个天咧保佑我哋。落雨唔好咁天旱，旱死嗰啲禾秧，变咗大家冇得食。呢啲如果住过中国人都知嘅，应该咧系好多人都住过中国，打仗嗰阵时翻内地，都知道呢啲咁样事情嘅。点解佢咁呢？佢哋都系体验到啊！你想求福，求自己安乐，你就偏偏就杀佢。咁你杀人哋嘅性命，保自己嘅安乐，呢个唔通啊嘛？呢个因果唔通噶，唔对噶。你自己想求福，想身体健康，想冇呢个天灾人祸降临自己身上，你就唔好杀生。咁就变咗啦，呢几日一个礼拜十日，屠房唔准劏猪杀牛。以呢个清净嘅心地，大家食素，亦到啦去拜忏念经，求个天咧保佑我哋落雨，等嗰啲禾秧咧唔好旱死，又或者水多唔好再嚟啦，唔好水浸浸死人。呢啲系求天保佑我哋，一定要善心啊！所以咧唔好食嗱，第五咧就系睡即系瞓觉啊。嗱，我哋嘅人通常嚟讲咧。家下告白都讲啊，买边一种厂嘅床褥，个人一生人只得三分一嘅时间都系瞓觉嘅，所以呢个床褥就唔可以马虎啦。佢就宣传卖佢个床褥嘅，而且事实通常一日廿四小时，我哋应该真系起码要瞓八小时。一般人嚟讲，老人家或者好啲，嗰啲后生仔咧要做工要搵食，或者要劳动啊，真系要瞓八个小时。除了呢个正常之外啊，有好多中意瞓觉嘅，其实瞓得多都系蠢噶。嗱，我睇下嗰啲猪，等于我哋养只猫、养只狗，佢除咗食就系瞓觉，冇乜嘢好做啊。 佢除咗食咧，一日都唔肯瞓觉，咁啊越瞓咪越蠢咯。既然蠢，你呢个畜生身啊，又点样可以脱离？为咗我哋嘅人有理想，有呢个上进心，瞓八个钟头够啦，仲有其他嗰十六个钟头咧，就是、用啲功，唔好突又又荡荡，自己念下佛或者诵下经。对于一种修心养性的功夫呢，做啲种下善根，种下这个佛法的善根，你就生生世世都有好处。咁如果你话除咗八个钟头正常休息就全日瞓觉呢，这个问题好大啦，第时可能真係变猪啦。因此我哋丛林呢，大家出家人都知道住过就。所以话晨钟就冇鼓啊，朝头早就先打钟就后打鼓。夜晚就先打鼓就后打钟，嗱咁朝头早先打钟咧，一钟一响，要全部都起身噶啦，唔可以再瞓噶啦，起身咧就上殿，即系话我哋经过一晚几个钟头嘅休息啊，咁好嘅精神，咁宝贵嘅光阴咧，要念经上殿共修，念佛念灵宇宙，所以朝头早就先打钟。后打佢打完鼓咧就上点噶啦，嗱咁啊夜晚先打鼓咧，就话俾你哋听，就嚟休息噶啦。咁啊打完鼓就打钟，个钟一打完要全部熄灯瞓觉。上次大和尚，下次普通嘅青藏都唔可以点灯噶啦，全个佛庙入边漆黑嘅，除咗佛殿有灯供佛之外咧，任何一个房间都唔可以有灯光。有灯光，有人家敲你个门，叫你熄灯嘅，就真系师傅啊，会抽证你噶，就等你好好地咧，系休息，听朝就继续咧去上殿做听日嘅工作。咁呢个一百个钟头之外咧，真系就唔好咧，再有呢个瞓觉多余。所以我哋古人有句话：，民中和不起，就护法善神亲啊，现世就选福位。死后就堕蛇身啦！佢如果朝头早一个出家人听紧呢个钟响，你都做唔起身咧，嗰啲护法善神就唔高兴噶。就算你有病，告咗病假，你最多你唔上点，你都要起身，或者自己打下坐啊，咁啊自己念佛都得。你最多唔随众上点嘅啫，你有病，但系都要起身啊。如果咪即嗰啲护法善神啊，会起呢个嗔恨心，会怪你。咁有护法善神对你咧唔尊重，佢就唔护你个法，唔护你个法，你咪多病啊，种种唔如意嘅事就光临噶啦。所以佛庙里边啲护法神、韦陀菩萨咧，系保护呢个佛堂，保护呢个大寺庙，所有嘅出家人都要如法修持。唔可以啦吓，离开呢个鬼执。每一个时间做咩都有一定嘅。佢如果你话成日瞓觉咧，将来死咗啊，就到做蛇。嗱，嗰啲蛇大家都知噶啦，佢真系咧，佢好静噶，唔会话随便喐动嘅。嗱，就佢冬眠，嗰啲蛇喺个窿嗰度咧，几个月佢唔喐一下嘅。嗱，将我到动物馆嘅动物园，睇到一个铁笼。细细个装条蛇，呢条蛇都冇用，可能卷埋成个蛇饼咧，喺呢个笼里边遮住住几十年，人哋唔劏佢又唔杀佢，我哋就俾人家睇嘅，俾人哋参观嘅，佢冇得活动，佢冇喐噶，呢啲就系咧畜生啊，喜欢睡眠，唔喐唔动，所以咁就做蛇咧，俾人哋困住啊，俾人哋参观，佢就冇得喐动，佢亦都唔喐动。前日卷埋个蛇饼，好似瞓觉咁样，所以话死后就堕蛇身。呢、这个主要就系鼓励我哋出家人固然争取时间做呢个修心养性嘅功夫，就要在家信徒都应该要清醒自己嘅头脑，唔好咁多瞓觉，提醒精神，争取光阴啊，念多几句佛。所以古德讲啊，佢话上床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朝就来不来啊！我哋上床瞓觉紧啊，摸鞋摸袜紧啦，挤个床头，听早餐咪再着翻咧，洗完翻工食早餐啊！咁但系好多人咧半夜走咗噶， 呢啲絕對唔係新聞啦。啊，佢咩嘢病就唔理佢啦。總之佢本來冇事嘅，但第二朝就唔會起身，叫佢都唔起身，因為佢死咗啦已經。即係話咧，我哋要把握呢個光陰，唔好浪費呢個光陰，盡量咧有幾多時間，我哋做幾多時間功夫，先至可以有朝人咧係得到解脱啊。所以呢五樣嘅財色名食睡咧，我哋有句話，佢哋財色名食睡就是、地獄五條根啊，根啊即係柱。嗱，我哋呢個大廈，香港大廈大家都知噶啦，行地嗰啲公屋啊居屋咧，四五十層。你话四五十层几重啊？即系嗰啲红毛地石柱几重啊？嗰啲砖几重啊？加上住几千人啊，所有床啊、雪柜都系重嘅，电视机都系重嘅。你话几重嘅力量啊？当然呢条柱咧，你一定系好稳阵。如果呢条柱唔稳阵咧，呢、這个几十层嘅大厦咧就冇法子承得起冧嘅。亦即是我哋地狱点解永世都唔断？只要有呢个财色名食睡呢五条柱啊，支撑得好稳阵，所以呢个地狱咧冇法子断灭。就因为有财色名食睡呢五条柱啊，够晒稳阵，所以地狱就唔会冧。即系话永远都有人家做罪，呢五样嘢做咗五样嘢嘅罪咧，就肯定系堕落，走咗我哋呢个监狱。点解只有人入去？好似话听个监仓话，话呢轮真系好啊，冇人坐监喎，你未听过嘅。只系话个监仓咧系越来越逼人，唔够稳有发展嘅，即系瞓到都冇得瞓噶啦，好逼噶啦，要发展嘅。点解？因为社会咧罪案太多啊，咁所以呢个监狱咧唔系话其他人咩嘅，能够咁稳阵，唔怕佢冧，唔怕佢空，永远都有，只有人多。就系呢个罪案啊，各种唔同嘅罪案呢啲柱咧，一条一条咁啊撑住，所以呢个监狱咧就永远都唔会冧，永远都唔会空嘅。所以我哋明白呢啲道理啊，都系属于咧前辈嗰啲祖师啊，系鼓励我哋呢个晚辈唔好拖啦，唔好空过呢个时间啊。你做多做少唔系问题，就你嘅时间。总之你都要做啲，每日你念佛，就念十句都冇问题。你话十句佛，一起就两秒钟就念完噶啦。我哋都要做啊，所以我哋住喺外国，有个人叫 Happy Hour 啊，已经做咗八个钟头工，放工就走去饮翻杯，叫你 Happy Hour 啊，晒上啊痛苦啊，唔系 Happy 啊，啊搞到自己麻醉，浪费呢个光阴啊。所以就古德讲啦。常常都系咁啊，捉去饭来就莫把光阴遮面目啊，钟鸣板响就常将死字挂心头。嗱，捉去饭来食唔足，跟住就入饭啦。早上嘅日捉嘅我哋啊，中午就入饭。嗱，食唔早捉，通常系六点钟咁啦，十一点就食晏昼啦，几个钟头就食晏昼啦。咁啊，捉去咗饭又马上嚟啦。好容易过日啊！佢就话咧，唔好将呢个光阴遮住你个面目啊！呢个面目唔系我哋啲外表啊，就系我哋咧所谓呢个自性嘅本来面目啊！如果你捉佢饭来，就空过人唔修行、唔用功、唔念佛，冇啲修心养性嘅功夫，你就把握住嗰啲光阴浪费咧，就障碍咗你自己个本来面目，冇修持就唔可以显露。你个本领会唔会显出嚟啦？啊，钟鸣板响就常将死字挂心头。嗱，钟鸣，我哋咪讲个朝头早啊打钟先啦，一个钟一响，我哋咪起身咯。嗱，好容易就到下昼黄昏时候入黑啦，跟住就打钟咧，咁你休息瞓觉啦，好容易过一日。但我哋唔好咁样做法，要常将死字。系挂心头，可能我戒和尚就虚云老和尚个都唔得，都唔够肯持。我哋个心都会谂第二样嘢嘅，唔一定谂到死啊死啊咁嘅。我哋有先谂第二样嘢，谂到就开心啊，中六合彩啊，会谂第二样嘢嘅。所以呢个死字咧唔系肯持，佢点咧？佢上张死字挂眉头，一眼眉啊，挂呢度。点解咁巴闭啊？我哋每天一早起身，瞪大只眼 讲唔讲佢斩一斩到夜晚瞓觉，你一日要斩几多百字千字嘅眼啊？我哋斩眼就系休息只眼，唔可以定住咁睇嘢噶。你话定住唔斩眼就即系唔休息嘅话咧，呢只眼就会坏嘅。所以我哋斩一斩就系对眼休息一下。咁嗰上次嗰眉头咧，我哋斩一斩眼死啊，斩一斩眼死啊，咁一日要斩佢啲千万次嘅眼。念住呢个千万次嘅死字，咁既然咧呢、这个死字上再挂住啲眼眉啊，你仲有心机去放人嘛？你仲有心机去为非作歹话？你仲有心机去做啲唔见咗良心嘅事话？你就冇咁嘅时间去做其他嘢啦。凡系伤天害理、违背良心、损人哋己嘅啲事，你唔会做。因点解咧？你得到你都冇命享啊，死啦！死啦死啦，咁既然系唔好贪求，反过嚟你就好啲自己做你嘅功夫啦，你先可以免除呢个生死嘅轮回痛苦。如果我哋业障重咧，肯定系喺呢个轮回六道嘅，所以古德讲佢业不重就不生娑婆，念不切就不生极乐啊。我哋嘅业障唔重，所谓贪嗔痴嘅烦恼。唔重咧，唔会喺呢个娑婆世界流转生死。咁啊，反过来，如果念佛嘅心唔肯切，就唔会往生极乐。呢都系属于咧鼓励我哋要反省，要好好地念佛，唔好做咁多个罪业。其实咧，罪业罪咗咧，流转生死好痛苦噶。其实我人几十年，何必为呢个臭皮囊做咁多个罪业呢？所以呢个财色名食睡就叫做地狱，就五之根。地狱千秋万世千万年都依然存在，好似话监牢永远都唔会话空嘅，只有人满之患嘅啫。就因为呢个地狱咧，有啲财色名食睡呢五种嘅罪过撑得好稳阵，唔会冧。然后世间嘅监狱，因为社会好多嘅罪案。偷鸦拐骗样样都有啦，都系你啲咁嘅罪案发生啦，先至将呢个监狱咧咁啊撑得咁稳阵。只有人本之患，你绝对唔俾人听过话监狱呢轮都冇晒人住咯。相信大家都未听过，我今年八岁啦，都未听过。就说明呢个罪过系好严重，就呢个贪心嘅问题啦。嗱，咁啊讲咗咁多咧，就讲翻正文。嗱，贪里边财色名食睡。其他财名食睡都系好严重，其中最重要呢个色，色即系男女嘅色啊，即系男女嘅淫欲。如果从佛法嚟讲，尤其是《楞严经》啊，淫欲系楞严界定嘅障碍。从普遍嚟讲咧，所以有个修行人呢、这个淫欲咧系一个最大嘅障碍。如果淫欲唔除，你呢个手念界定。系冇法之成，你个道心咧，亦都唔会增长噶。嗱，咁啊，《本经》《楞严经》啊，我未曾讲过，加讲俾你听。嗱，大家都知道，凡系学过佛法人都知道，《楞严经》咧系边个发起嘅咧？系由阿难尊者发起噶。点发起噶？系堕淫室而发起噶。佢乞食，嗱，我哋有规矩乞食噶喎。通常乞食系七家啫，唔准多乞嘅。嗱，咁啊，七家里边咧有规定，如果嗰啲跳舞噶、卡拉 OK 啊、赌场啊、啊妓院呢啲咁嘅地方咧，我哋唔可以乞嘅。恐防你个道心唔够啊，俾呢个环境转咗去。我即系等于话，如果呢个七家里边住咗几家呢啲咁嘅人咧，你可以顶得牙痛，我都唔怕噶啦，就乞到都唔多噶啦。同时黑嘅时候咧，亦都要有平等心，唔可以去啲有钱多嘅地方黑，冇钱嘅地方你又唔去，唔可以咁。不管贫富贵贱，你哋逐家咁啊黑。如果唔系咧，佛就可情，佛就唔会同情噶啦，实俾佛闹嘅。嗱咁啊，安难明白呢个道理啊，所以就平等黑食，不论贫富贵贱，心行等持啊。点知经过呢个摩登强女我几？佢前世咧有咁样嘅缘，有夫妻嘅缘，所以就今世先出咗家。呢、这个摩登佢就见到佢咧，好似嗰啲蚁见到蜜糖一样， 就同佢阿妈讲，一定你要嫁俾安娜，因为安娜就好靓仔嘅。你哋大家都见安娜嘅相，俗语话佢就好靓仔，我就真系好庄严嘅。咁佢阿妈同佢讲，佢话你系咩身份啲噶？佢话安娜系佛嘅弟子，如果佢唔出家，佢系皇族嘅人，佢系出家人嘅堂兄弟嚟噶，同一个爷噶，不过唔同老豆噶咋。因为佢阿爷就有四个仔，每个仔有两个仔，之后佢个阿爷咧有四个仔，有八个孙。咁啊，安难同佛啊，好似呢个阿罗律尊者啊呢啲咧，全部都系堂兄弟嚟噶，同一个阿爷噶。咁佢咁高贵嘅身份，点会娶你做妻子啊？但摩登佢你咧死冤死冤，佢阿妈就冇佢信外道，信嗰啲邪教嘅，就用嗰种邪咒咧。一念咁，安娜就俾佢说咗去啦。就证明安娜未曾得道啊。虽然多闻已有呢个修道，因此咧难免遇境逢缘，就为佢所转啦。咁啊，因此咧安娜咧自己冇晒自由，摩登佢就采取行动。佢知道自己弊啦，就嚟破解。佢个心啊动念啊，佢话安娜有问题啦，个世尊大慈，你灵不救我。佛先就知道一有感，你一定系有形，佢就知道，所以先至咧从顶放光，光中现莲花，莲花现化佛，他话宣神咒，斥文殊师利将走往复，具足三宝。呢个咒从佛顶放光嘅，佛顶咪佛宝咯。嗱，由文殊师利菩萨将呢个神咒去扶持安难破呢个邪咒。那万慈菩萨就是增宝咯，这个咒灵咒就是法宝啦，所以佛从天放光说灵咒呢，是具足佛法生三宝，而这个三宝的力就破除这个邪咒那种的力量，安娜得到自由，跟着就回返佛所，自己很惭愧啊。那个安娜见佛是顶礼卑泣，恨无此能，一向多闻未全道力，因凭启迹十方如来妙车摩托三摩常最初方便，嗱我哋平常见佛应该好欢喜啊！我哋唔好话真系见到佛，就我哋而家嚟佛堂，咁啊拜拜佛菩萨，我哋生个欢喜心先嚟啦。我哋真系生在佛世，同佛一齐，当然我哋见佛应该就好欢喜、好开心。如果佢见佛就悲泣流眼泪咧，佢话安能见佛顶礼悲泣嘛，顶礼佛同时流眼泪，点解啊？咁唔开心啊！就因为自己咧，安娜十大比中个多闻第一，加我哋讲说都系话反文明主义，从呢个文性入手，唔需要改图换词。即自问啊，一向多闻，冇呢个修持功夫，就遇境逢缘，难免堕落为境所转，所以先佛开始啦吓，三摩嗰种嘅灌门，令佢修行。咁一次灵严经咧，关于呢个淫浊嘅问题啊，前有经文都有嘅。嗱，好似七大，通常讲呢个情境就地水火风空根色，地水火火就淫浊火排第三嘅，但系灵经咧将个倒转嚟，将佢排第一，系由呢个乌初七魔尊者咧化呢个多淫心成呢个智慧火。都是表示这个淫欲呢是最障碍这个灵严大地。那么第六卷一开头所谓啊教他从文思修入三摩地持这个戒律。那么这个戒呢从大乘戒来讲呢和小乘戒分别，小乘戒就是淫道杀妄，小乘戒就是杀道淫妄，大乘戒呢大乘戒应该是杀道淫妄，小乘戒是淫道杀妄。那么教楞严经呢是大乘佛法，是一等一的妙法，应该呢度众生呢都来不及了，要我们杀去众生，所以大乘戒呢就以杀生排先，因为行菩萨道是大乘的菩萨，自道兼度众生，我们都来不及了，要我们杀去众生呢，大家楞严经不是已经以淫戒为先。咁啊，点解咧？都系说明呢个淫欲咧系最严重，系一个修行人最大嘅障碍。 是首楞严大定一个最大的破坏力。不但此啊，到第八卷三战次，佢一者收集就随其助因啊，助因咧即系帮助淫欲嘅因。咁咩咧？就系、是、呢个五辛菜啊。所以有本人话，点解啲五辛菜好似洋葱啊、蒜头啊、绞头啊、啊呢个韭菜啊，点解唔可以食咧？系植物嚟之，就唔系实，点解唔可以食咧？佢里边讲啊，熟食嘅发淫。生淡就亲胃啊！如果我哋煮熟嚟食咧，就会增加呢个淫欲念啊！如果我哋食生嘅咧，就争佢亲人亲得啦。我哋同时啲北方人啊，个天寒地冻，听讲话食嗰啲蒜头、绞头咧，生食又可以种刺激我哋啲血液流通得快，可以御寒抵寒。但系其他一个部分咧，因为生食咧，增加我哋亲人心。所以嗰啲生外国嗰啲北方人咧，脾气好唔咩嘅，就山东人啊，生半就越高个手就打交噶啦，因为个亲恨心重啊。嗱咁啊，熟食就发淫，我哋断淫啦，就帮助增加淫欲嗰啲种食物咧，都唔可以食。一即跟住佢就讲啊，食十亲人啊，呢个食五亲嘅人咧，仲能宣接十二部经系个大法师。但十方先天啲贤尼口位含解远离啊，福德日消长无利益啊！点解？就因为我哋食五辛嘅人，呢个嘴有阵味道嘅，喺呢个嘴有阵味道嘅。嗱呢种味道啲鬼啊最中意嘅，所以嗰啲鬼咧遇到呢个食嘅人啊，佢就喺呢个嘴上拉 kiss 嘅，啊拉下拉下咁嘅，等于话你呢个食五辛嘅法师啊出家人啊，食咗呢个五辛菜咧。嗰啲鬼嚟揦你个嘴上，你咪同啲鬼走埋一堆咯。咁你同啲鬼走埋一堆，你个福德、你个智慧咧，一日一日咁啊消磨咗啦，冇咗啦。因此咧，我哋一个修道嘅人，尤其是《早楞严经》本经嘅修道法啊，系绝对修首楞严大定唔可以食呢个五辛菜。佢主要就系帮助呢个淫欲，我哋要断淫。仲何必啊？食呢啲咁样嘅五辛菜，帮助我哋呢个淫欲念增长，要同啲鬼神走埋一齐，选自己个福咧。因此咁样咧，就唔可以食呢个五辛菜。唔系好多人都唔明啊！五辛菜又唔系杀生，点解唔食咧？就因为佢系熟食嘅法人，生食就增加佢哋嘅恒心，而且食嗰阵时咧，食完啊，呢个嘴唇呢个嘴有啲咪五辛嘅臭味，呢种味道嗰啲鬼咧系最中意嘅。你如果食咗五辛嘅人，最有呢个味道咗，嗰啲鬼咧成日同你 kiss， 成日舐你个嘴，你咪同啲鬼撞埋一堆啊，咪损你个福啦。所以因此咧，呢、這个淫啊，就本经嚟讲咧，由开始第一卷到到最后咧，中间好多段都系讲唔好有呢个淫嘅关系，无论正当抑或帮助呢个淫嘅念头嗰啲咁嘅食物咧，都要戒。因此加呢段经文咧，就话三毒啊，第一戒呢个贪毒，其他个财啊、名啊、食啊、睡咧，佢就唔贪。根据本经嚟讲咧，就系、是、要断呢个淫欲，所以呢个三毒中呢个贪欲咧，就系讲呢个淫欲。所以话九井，即系十四无畏中嘅第九种咧，就分文嘅离尘，反文文自性。分修咁就离开呢个声嘅层境，不为呢个音声所转，年年都反观自性啊！咁就分呢个文用嘅生灭，成为呢个不生灭嘅文体，就离开呢个层境啦。因此咧，就得到呢个清净嘅梵行，反文自性，正到一心嘅本体，正到不生灭呢个文体咧，你就得到一种咧。无缘大慈悲的力用，因此呢就是色所不结了。我们随缘度众生都来不及，还怎可以为这个女色所转呢？观音菩萨因为他反文自性，正到究竟成佛，圆破五阴，圆超五浊，忽然消欲，实出世间，究竟成佛，咁佢就得到啦一种无缘大慈悲， 就唔会俾呢个色欲咧所转咗去。嗱，咁既然自己冇咗呢个色欲，佢就可以有够条件啊，系够资格去度呢个淫欲心重嘅众生。所以话能令一切多淫嘅众生咧，嗱，呢个多字就好重要。你淫，大家都知道咩事啦，但系未必系多噶噃。加呢个多咧，即系话呢种嘅问呢、这个问题，一般嘅人都唔可以免嘅，一般人都中意嘅。所以咧，人嘅多淫嘅众生啊，就远离呢个贪欲。点样远离法咧？就一定要持我名号。凡系淫心重嘅人，你最好念多啲观音菩萨。一有呢个念头，又我想咩呢啲事干咯，你就马上自己静坐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会加俾你，你个淫欲心咧会淡薄减少，冇咁严重，即系话对你个道心咧就有好大嘅帮助啦。我远离贪欲，个十者纯音就无尘，根境圆融无对所对，能一切众生愤恨众生，远离亲为。第三步讲呢个亲恨，嗱亲咧就系亲心，其实亲心咧系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嚟噶。凡系啦，随时都发脾气，嗰、那个面咧好似个镬底咁黑嘅，好难得到个开心嘅。咁又发脾气，嗰日发脾气，因为亲恨心重嘅人，两个发脾气咧，有啲有道理嘅，有啲系冇道理嘅。点解有道理咧？即系一个合理。你做得唔好，请工人做得唔好，佢又好合理，即系好有道理嚟到闹呢个人，唔系话野蛮嘅，的确系情理所在，系值得闹呢个人。但我哋都唔好发脾气啊！我哋体谅呢个工人嗰种辛苦，唔好发脾气啊！咁啊，非你亲咧就更加唔好添啦。例如好似我做侍头婆、啊，你点啊？一啲都唔对呀，就掹掹整整，就更加唔好啊！呢啲佢就非你亲啦。所以呢个亲恨咧系一种咧最大个过患。所以古德嗰个亲是心中火啊，就焚烧功德林，佢欲取三摩提系引欲父亲心啊！你知道明白一点啊？呢、这个亲心咧，可以将我哋嘅功德发财圣母咧，合力劫走。我哋一念亲心一起就，我啲火烧咧，将我哋啲功德圣财佛合力烧晒噶啦。所以呢个亲心好似个火咁啊，火能烧坏一切物，又火烛啊，成个大烧冧咗都得，烧到通天，成个大岛冧都得。可见啲火系严重。呢、这个亲人火都一样啊！嗱，我烧尽我哋呢边几好修行，做种种嘅功德灵讲，我哋亲人心一起啊，你所做嗰啲功德啊，嗰啲善事咧，都俾一年嘅亲亲含埋烧晒啊！想欲取三摩提，你想成就无上佛果菩提，就要忍辱护亲心啊，要忍辱保护呢个亲心，唔好发脾气啊！亦都系修行一个好重要嘅道理嚟啦，所以永嘉大师讲啊，佢话从他谤就任他飞，把火烧天就皮子炉，我们黑似饮甘露，烧融遁入不思议啊！就观我言是功德，一成个善知识，不忍散播，毁冤亲，何忍无生持影力呢？就观恶言，凡系嗰啲恶嘅。对付你即系唔好嘅说话，诽谤你或者批评你，你唔好发脾气啊！呢啲一定用生个欢喜心啊！点解人咁诽谤生本身？我只得成我善知识啊！呢个系我善知识，系我收忍辱嘅善知识。如果人哋闹你、批评你两句咧，你黑呢个面，好似黑底个镬咁黑嘅个面啊，你边有修养啫？你边有忍辱啫？人家地咧批评你，你能够忍得下你唔声，咪成就你个忍辱？点啊？即系佢成就你噶， 嗱，佢如果唔闹你，唔批评你，唔委放你咧，你唔会咧忍辱。加因为佢批评你，佢委放你，你能够忍得住，唔发脾气，你呢份功德啊，忍辱咁妙嚟噶，系由佢嗰处嚟嘅。所以话知则成我善知识啊，不因善谤委冤亲啊，唔好因为人佢哋委放你，恭维你，起呢个冤恨，起呢个亲恨啊。如果你因为人佢哋委放，你就生个亲恨呢，咁你用咩表示你呢个无生嘅慈忍力呢？所以呢个亲恨心呢，除咗贪欲之外，第二种毒就系呢个亲恨啦。凡你一个学佛嘅弟子，冇必要真系，就算有必要啊，你都尽量忍，越忍得好，你个福就越多。你忍心忍得好，你个福报就越大。所以六道中咧有咗个忍辱道，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第三就忍辱。嗱咁六道呢六样嘅道咩咧？布施就做悭贪啦。我哋孤寒啊，攞翻阿 My Sir，Very My Sir， 真系咧俾一个先佢都唔舍得帮人家哋噶。如果我哋布施咧就做咗呢个悭贪，冇悭贪啦。嗱持戒做违犯，我哋唔持戒梗系犯戒啦。犯戒是堕落之因嚟噶，我哋持戒就可以度咗脱咗呢个犯戒。但系忍辱咧就度呢个亲恨啊，我哋常修忍辱行就可以度咗呢个亲恨心啊。常修忍辱行，我哋个心就宁静，冇咁大个火气啊。所以好紧要啊，修忍辱啊，亦都有修道嘅人啊，一定除咗贪毒之外，呢个亲毒呢都要认真咧，尽量做到啊！亲心都可以毒害我哋嘅法身慧命啊！好似我哋嘅人善又发脾气发火咧，好容易闯祸啊！好容易得罪人，好容易闹交打交，所以呢真系好重要。所以第二咧就唔好有呢个亲啦。咁今日经文话十者纯阴就无尘，嗱阴就系星尘，即系阴星。纯音呢即是呢纯是一个文音声，这个文声即是呢观音菩萨修这个反文文字性的功夫，这个文声呢不被这个音声转了，所以纯音文这个音声音这个音声的文声呢反文字性就没有了外面这个音声的层景了。凡是呢有呢个阴清，就一定系有呢个内嘅根分别呢个阴清，咪有相对啦。有尘就有根，有相对咯。嗱，咪相对就成冤，相对咪有亲恨心啦。所以呢啲咁嘅经文咧，都系默默显示啊，佢纯阴无尘，冇咗呢个外边尘卷嘅阴清，纯系呢个文性，文性系反文字性，先至离开呢个阴清，不随阴清转。既然冇咗呢个阴声，唔俾阴声转起嚟，咪冇咗相对咯。咁冇相对咪冇亲恨咯。所以每句经文都好重要啊！纯阴无尘，就根境就圆融。嗱，根就个六根，境咧就六层，圆融咧就系话六根同呢个六层本来都系相对噶。楞严经好似第三段话。应该冇记得，第七个开头讲，咁啊由尘发之，就因根有相啊，相见无色啊，同于交流。点解？我哋呢个六尘色声香味触法，佢唔会讲话，佢话我就系色，系色系香味触法。咁啊，点知道我系色声香味触法呢？由呢个六根啊，所以根就要能生为，能够吸引呢个六尘。眼系对色。耳是对阴清，鼻是对这个香臭闻的香臭，舌根对这个咸淡甘辛的味道，身根对这个冷暖散发的角速，耳根就分别一切法。因为有这个六根先至显示出这种是六尘，所以他们因根地有这个六尘之相啦。那么由尘发之呢，知就这个六根的知觉。那么六根呢怎样认识它是这个眼的分别，乃至你耳鼻身嘅分别咧，一样六种尘境，所以由尘就发之，咪相对咯。六根六尘唔可以单独成立啊！ 有六尘就显出六根，有六根先就分子就系六尘，根尘系相对啊，嗱咁啊相对即系暗示，凡系有对，咪有亲有争，即系有亲恨咯。咁教话根点圆融，既然系由尘发之，因根有相啊，两样都系幻化，所以话相见无性，同于交炉。呢、這个就交流就系一种草，呢种草咧佢就好奇怪嘅，一系佢就唔生出嚟。一生出嚟好似咧嗰啲军队嗰啲枪耳蹦咁嘅，就是、一两支一齐出，大家蹦住嘅，一系咁嘅样子嘅。诶、哎，我只手震对住啊，咁喺我只生出嚟两支蹦住嘅，嗱蹦住咧，咁啊呢支蹦住嗰支，嗰支蹦住呢支，咁啊两家蹦住，两家都唔冧啦。如果有一支断咗，嗰支都唔可以生存，因为佢系相对嘅。嗱呢种草咧，印度当然，中国咧听讲我都未见过。是长江啊，我哋今日讲个长江啊，大家都知道长江㗎啦。嗰啲岸边呢有啲地方会有，嗰啲沙滩上有啲会有，但我都未见过。不管就中国有或冇，印度有又或者冇，唔理，总之有呢种草叫做交炉草，佢个形状係一生两向个顶嚟，生前呢两支咁相蹦嘅。你蹦住我蹦住你，就有一个断咗啦，呢、這个咪断埋啦，冇得蹦㗎嘛。所以话根茎如融，六根与六尘系俾啲相蹦而成。咁话如融咧，即六根又系如来作妙真如性，六尘亦系一真法界清净涅槃。嗱，我如来藏清，一真法界佢本体系清净嘅，咁本体清净冇呢个六根六尘之上，不过唔系。先至六尘六根之上啊！如果我哋反问问自性啊，究竟正到一心清净正灭嘅时候，就冇咗呢个根尘相对啦。咁啊，圆融成为一体，如来藏性啊，无分彼此相对啦。所以话无对所对啊，第一个无对即系冇呢个能，就加多个能字，冇呢个能对，要用呢个所对。如果有能对有所对，就相对待，好易发生拗撬问题。咁既然观音菩萨反问能自性，究竟圆破五因，圆超五浊，成就无上菩提，正道一心真如实相，冇咗呢个根尘，冇咗呢个能对用所对啊，咁佢本身都冇咗呢个能对所对啦。所以就能够啊加倍咧一切愤恨众生，即系咧愤恨即系亲恨咧，我哋好嬲，好愤恨啊，即系好嬲噶啦。咁啊亲恨咧呢一种嘅众生咧，即系愤恨心重中咧，清我名号就离诸亲位啊！呢啲全观音菩萨大慈大悲，佢正系呢个无缘大慈悲啊，以呢个慈悲就可以化解。这个亲恨，所以观音菩萨呢正到一心直灭的时候，没有这个能对所对了，所以那些亲恨的众生念菩萨的名字可以没有这个相对，就不会有这个亲恨了。那么从前佛十大弟子中有一个舍利弗尊者叫智慧第一，那么正当阿罗汉呢他行菩萨道，想度众生，咁有人咧行到岸上嘅路边咧，有个人对面行过嚟，佢话啊，佢话尊者，你系舍利弗尊者，我一阵时求你，咁咩事啊？佢话我有个母亲咧就患病，咁舍利弗话好简单啫，阿妈有病，个个都系噶啦，阿妈自己老咪有病，你做仔咪孝顺佢，服侍佢啦，佢系冇错，系啱。咁但系有个问题，医生话佢呢种病咧唔系冇得有得医，不过难啲，点难成点啊？但他給藥他吃的那時候一定有一個有修道人的眼睛配他的藥他才吃得好，所以我家下呢很難找到這隻道人的眼，有修道人的眼，我說見到你我知道你是佛的弟子一之一，是十大智慧第一個有名為地獄有修養的弟子，所以我向你乞求，希望你幫下我，等我母親啊，那這個病早就好。那他醫生說呢，总之系眼得噶啦，嗱咁啊舍利弗就唔知佢要边只眼，咁啊顺手一画，就画咗只左眼出嚟。 咁俾佢啦。佢一睇啊，对唔住，医生话左眼就冇用，一定要右眼先。话啲咩左又唔声，就我一时讲得唔清楚啊。舍利弗慈悲，行菩萨道，满众生嘅愿啊嘛。好啦，既然左眼啫嘛，就玩埋只右眼俾佢，冇错啦。点解佢接住？佢个鼻哥一闻，佢话你都唔系个修道人，你只眼都臭嘅。如果修道人边有臭眼呢？咁我就抌下鼻下两只眼，将佢个踩入去。咁舍利弗啊，佢话众生难道啊，行菩萨道难行啊。虽然佢未曾发火，但呢种退心个道心呢，退咗都有啲唔高兴。唔高兴属于呢个嗔恨咧，即系唔喜欢啦。唔喜欢咪即系嬲啦，嬲咪即系嗔恨啦。因此佢就退心，唔行菩萨道啦。咁所以我哋每一个众生咧，除咗贪心，呢、这个嗔恨心亦都系天生具足嘅，唔使拜师傅，唔使学嘅。嗱，好简单，我常有一个 B B 啊，初咗生出嚟，俾奶奶去饮咁多种奶粉，佢中意嗰阵时咧。马上就捉几啖咪贪心咯，但佢一啖唔合味道啊！当然呢个医生就系同佢配个第二种，佢唔合个味道，唔中意就啲埋个嘴唔饮，咁咪嗔恨啦，即系唔高兴咪即系嗔恨咯。所以咧呢啲唔使拜师傅学嘅，系天生有嘅，只系轻重唔同嘅啫。咁如果我哋众生有呢个嗔恨，有呢个对对有嗔恨。我哋点样可以解除呢个嗔恨呢？所以观音菩萨，如果你称我名号啊，念我观世音菩萨嘅名，南无观世音菩萨，咁啊以我所谓根境圆融无对所对，究竟成佛嗰一种嘅功德智慧加俾你，就可以令到你咧离开呢个嗔恨啦。个十一者消尘是明。法界身心就犹如琉璃，明澈无碍，能令一切分尽性相，诸阿僧伽就永离痴暗。这个第三种呢，就是远离这个痴啦，贪嗔痴啊嘛，第三就离痴。我哋未讲前咧，我哋佛经有一种叫做修五停心观啊，小乘。多贪众生，我哋教修呢个不净观，因为我哋人嘅身体咧，从内到外。冇一次干净噶，其实我哋成个身体都有个屎包，好臭噶，好唔干净噶。咁既然我哋嘅身体咁内外都唔干净、唔清净，仲有咩嘢好贪呢？我哋当佢死尸咁嚟作观咧，你就唔起呢个贪心噶啦，就唔有呢个贪欲。所以话拖贪嘅动真咧，就教我收呢个不净观。多亲众生呢，就教我修呢个慈悲观。如果亲人心痛嘅人，教我修慈悲啊，修忍就修慈悲啊，你原谅佢，体谅佢啊，慈悲佢啊，唔好呢怪佢，唔好恨佢啊。所以亲人心痛嘅众生，教我修呢个慈悲观。嗱，咁啊，如痴众生呢，就教我修呢个姻缘观。嗱，呢个姻缘呢，大家唔好误以为我咪婚姻个姻缘唔系咁啊。这个因缘呢，就是因果这个因，因为这个因缘呢，就是缘类的缘，就是了思边这个缘。这个因缘呢，就是一切万法都由这个因缘所生，是众缘和合而有的。好像我听到讲经的法会，机会到了，有讲经的人，有听经的大众，又有灯火，又有台台凳凳给你们坐。你话咁多个因素组合而成，又有呢个时间，先至可以成就呢个讲经嘅法会啊！嗱，总有一日可能下个礼拜讲完噶啦。咁啊，讲完啦，嗱，咁啊，讲经法师唔会再嚟噶啦，啲讲完有冇可嚟啫？系嘛？嗱，你听啲都唔会嚟啦，咁啊，讲嘅听嘅都冇咗咯。嗱，咁冇人家嚟听经讲经，就唔使开咁多灯火啦，灯火就冇咗咯。嗱，冇咗个讲法会就唔使摆凳俾人坐啦，凳啊冇咗，嗱冇咗呢个灯光，冇咗呢个凳台，冇咗呢个时间，冇咗呢个讲经嘅人，听经嘅大众，你话呢个讲经嘅一法会仲成唔成咧？就唔成啦。咁啊，证明一切因为众因所和合嘅事物，始终都会分散啊。 绝对唔可以永恒不变啊！所以如痴嘅众生咧，佢就唔信呢个因果，邪知邪见啊，所以就教佢咧修呢个因缘果，万法都系因缘和合而成，何必咁认真呢？何必咁执着呢？唔执着，唔认真，万缘放下就可以化解呢个如痴啦。如果你样样认真执着，就正式系一加一个如痴啊！所以加呢处咧，第三破呢个如痴毒咧，就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大慈悲嘅，讲佢反文文自性修行啊，得到究竟成佛，呢个智慧光辉显发，冇咗呢个如痴嘅黑暗啊！佢以前呢个智慧光辉咧，照住我哋啲众生，寻仙救苦，令我哋化解呢个如痴黑暗啦。所以话十一者十四无畏中嘅第十一种，佢哋消尘嘅说明，消呢个消字咧就系、是、消灭咁解，尘就呢个星尘，因为观音菩萨系修呢个反文文自性嘅功夫，从呢个耳门入手反文自性，咁啊反文自性之故啦，就唔随呢个音声流转啦。外面好个音声，毁谤个音声，一概与我无关。我系念念反照、反观、反闻，我自己个不生不灭嘅文体啊。外边嘅音声好与我坏，大与我小咧，我都唔会随音声转咗去啦。咁啊，呢个音声咪冇咗，呢、這个尘咪冇咗啦。我话消尘，因为反闻自性之功系消咗呢外边呢、這个音声嘅尘境，就不随音声流转。咁啊，究竟有效咧？我哋呢个烦恼少啊，我哋心地照例光辉就发明，佢话旋转一切嘅烦恼，我哋智慧光辉之明就显露出嚟啦。佢话消尘嘅说明，我哋呢个智慧光辉好似个大圆镜子咁样，好似大光明众咁样，即系显露出嚟，所以就法界身心就又如嚟流离明澈无碍啦。我哋呢个智慧光辉一发挥，冇咗烦恼暗，就变咗咧，我哋一个大圆镜字，一个大光明状。我哋呢个智慧大光明状咧，系普照法界身心，法界就外嘅法界，身心就系众生里边内嘅身心，照到佢清清净净，大光明状，大圆镜字，照到法界嘅内嘅身心咧，一片。都是大光明，一片都是清净啊，就好像好似琉璃，琉璃是一种宝物，一种琉璃呢，大家有没有见过人的轮廓很通明透亮啊？如果呢没有这个瑕疵的黑点呢，它是可以即是通明透亮，内外都看得很清楚的，就明澈无碍啊。它那种琉璃宝呢，那种光明，那种透彻，是没有障碍啊。就譬如观音菩萨修呢个耳根闻性之功成就啦，咁啊旋转呢个烦恼嘅尘境啊，成为佢嘅根本嘅智慧，以呢个智慧光辉普照法界身心，同一大光明咗，所以好似嗰啲琉璃咁咧，明照内外，一啲障碍都冇啊！嗱，咁啊，观音菩萨既然修得有功，正到成佛，断咗呢个黑暗嘅烦恼，旋转黑暗烦恼变成一个大光明状、大圆镜智，能够发个身心由流离明澈无碍，咁即系话冇咗呢黑暗嘅如痴啦。因此咁样咧，就能明一切分顿性相，诸我边家清佛明清观音菩萨嘅领离呢个如痴黑暗啦。嗱，咁啊能明一切。分顿性相，以前点解嗱？分就系昏迷，顿就系暗顿，性就讲呢个无明，呢、這个如痴。如痴以咩为性咧？点样成为佢如痴蠢咧？就因为佢无有呢个昏迷暗顿嘅性，昏迷暗顿性就系呢个如痴嚟噶啦。即系讲就系如痴，呢、這个障咧有如痴黑暗啊。就障咗佢自己个内心呢、這个智慧心光，全无修持，所以呢个智慧心光咧，从来唔可以启发出嚟。 咁样分人成像。至于阿丁加呢，印度话佢哋阿丁加，都话佢哋冇善心呢个人啊，一啲善心都冇，仲要话除咗好事，乜嘢坏事都做尽啦，冇半点嘅功德善心，一切嘅善事，无论为社会谋福利，或者为弘扬佛法，一切嘅善事佢都唔做啊，所以佢就无善心。咁无善心咧，即系冇呢个光明普照啊，心地光明，冇得普照，冇得启发，你话系咪如痴咧？咁但系观音菩萨话，由于啊我咧超尘善明，法界身心就犹如琉璃，明彻就无我身，能够令一切分顿性相同埋诸阿僧伽嘅无善心嘅人咧，就永离痴暗，永远离开呢个如痴嘅黑暗。嗱，咁呢一点咧，咁啊仲有几分钟嘅时间，我就讲住故事，大家听下啦。嗱，咁啊从前我大家罗浮山，大家都去过，响呢个博罗园，即系东莞嘅对面，有个园叫做博罗园。博罗园有个中国八大名，广东八大名山之一叫罗浮山。罗浮山最大咧叫做华首台。咁啊，第二代祖师咧，佢本来咧就系姓陈嘅。第二代祖姓陈嘅，但佢拜师傅之后咧，佢就好蠢，教佢乜嘢佢都唔识嘅。真系咧，所有嘅佛法啊、念经啊、唱诵啊，你点样教佢，佢都唔识。咁即系话冇智慧都蠢啦、啊。佢个师傅就观机说法，观机对教，话你咁愚痴咁蠢，不如咁啦，你拜下观音菩萨啦。就規定佢每一晚佢都拜嘅，幾耐一支香？呢一支香咧，借住呢一個鐘頭噶啦，就晚晚都叫佢拜一支觀音菩薩。但係佢師傅都恐逢佢偷懶啊，人同佢規矩，先點就支香都拜，佢就喺個觀音菩薩嗰個手度綁住個啷啷，喺個師傅背後個啷啷菩薩就喺個師傅房間，咁啊穿過呢個房間嘅板咧，咁就喺個啷啷嗰條繩咧穿個師傅裏邊打坐。咁啊，师傅睇住个时间咧，打撞就够啦。睇个时间咧，佢个徒弟摆一个钟头啦，佢就掹下条绳。咁啊，观音菩萨个手就个啷啷啷啷啷啷咪响啦。观音菩萨个啷一响，你就可以翻嚟休息。如果观音菩萨个啷啷唔响咧，你就唔好翻去休息啊，仲要拜佛啊。佢徒弟咪都系变一个好人、老实人。师傅叫点做咪点做啦，救天人呢个老实。唔会违抗，冇咁多意见嘅，包括我在内。我师傅叫我咁，我就咁啦，从来唔敢讲个 no 字嘅。咩叫 no no 咧？我完全唔识，教师人都个老实啲咁多。师傅系最高嘅，系万能嘅。师傅话一，我哋唔敢话二啦，绝对唔敢讲啊！你即系想执膊头仔嘛，系咪？咁样咧，听师傅话，佢就拜咗三年。都系咁，佢有人咧，个师傅黑眼瞓啊！咁啊过咗龙，我头先谂点解拜得咁耐，到个窿都攞到都唔响嘅咧？睇下个支香都点完好耐啦，即系超过一个钟头啦。突然间咧，有个人出现，咁啊突然间个啷啷会响啊，啷啷一响啦，咁咪翻去休息啦。咁啊等个师傅咧打咗黑眼瞓醒咗啦。忙佢就掹呢个啷啷，咁啊出去见住个徒弟，试下睇下佢徒弟咧，仲有冇拜佛？咁之一睇咧，徒弟走咗翻去休息啦。咁第二日早餐，佢就话佢话点解你昨晚拜佛咁早我走啊？我啷啷未响噶噃？佢话唔系啊，师傅，个啷啷响噶，我听你话啊嘛，啷啷响，我咪翻去瞓觉休息咯。佢先话冇喎，我昨晚真系咧打咗黑眼瞓啦，打到咁上下就瞓着咗，过咗时间先至醒翻。我睇下时间，已经都过咗时间啦，我就出去装眼你，点解先至翻去休息啊？咁即系话你又唔听我嘅命令啦，未曾啰啰你就翻去啦。佢师傅唔系啊，我真系冇讲大话，的确嗰支香拜完，冇几耐啰啰就响啦。个观音菩萨可能系帮佢啦，所以佢个师傅咧亦都有老修行， 當然有啲心地清淨清涼，佢諗下可能個徒弟係老實人，唔會講大話，佢心裏有數，可能真係觀音菩薩幫佢，但佢就唔出聲，再咁咪算啦，不了了之啦。你話啷啷響，啷啷響啦。咁於是就怪咗三年。咁有一晚咧，觀音菩薩你現身就話善男子啊，佢你日日咁樣拜我，你想求乜咧？你個目的何在咧？但佢啞口無言，佢都唔知講咩好。咁觀音菩薩見佢都冇乜反應啦，咁就走咗咯。咁第二朝咧，佢真啲嘅事情同佢師傅講，我昨晚見到一個女人啊，好似觀音菩薩咁噶，同我哋特別觀音菩薩一樣啊。佢就問我個善男子，你拜咗我咁多年，你所求乜嘢咧？咁你師傅就問佢你點講啊？我唔知道啊，師傅你冇教我呢一招喎、啊。咁我點答啊？師傅你真係笨仔啊！真係咁你點得？真係抌腳，哇！佢真係傻啦，真係愚痴蠢啦。咁你應該講咧，第二愚痴求菩薩慈悲得金怒遍灑開我個智慧。哇！師傅你冇教我，我點講啫？佢話，所以佢先得啦得啦，冇事冇事啊。佢如果你再拜觀音菩薩，有人問你咧？現身問咧，你就照啲邊個話講啦？弟子愚痴苦惱啊，一日都唔識冇智慧，求菩薩開我個智慧。我哋繼續拜啦嚇，佢二又拜咗三年，真係觀音菩薩二就現身啦。佢話：善男子，你拜咗咁多年，你所求乜嘢目的為乜咧？佢話：菩薩慈悲啫，我弟子苦惱冇智慧，求菩薩開智慧。咁就喺個頂上咧，摩頂同佢殺金露水，佢真係開咗智慧。從前唔識嘅一睇就識，但係從前未就學過嘅一睇佢就明，呢啲就表示咧拜觀音菩薩、修觀音菩薩法門一種開智慧、免呢個愚痴黑暗一種嘅方法。嗱，第二個故事咧，大家聽過啱乜咧？巴眉空，真有啲人聽過呢個故事噶啦。嗱，咁啊，觀音菩薩法門係因為四種啊。第一就是普门品，第二就是大悲咒，第三就是观音菩萨，第四就是阿弥陀巴弥空。咁啊，从前有个老太婆啊，就算女人就唔识字嘅，但系一直都冇书读嘅，所以话女子无才就必是德，呢就封建嘅时代啦，对啲女众好唔平等，好唔公道，唔同今日啲女众咧，好多大学生博士。系嘛？做总经理，好多男同事都归佢管，够晒威嘅。乜旧时冇呢支歌仔唱，咁又有只老婆几廿岁都系唔识字嘅，咁佢就信佛。咁啊点咧？修啲咩行咧？佢师傅就教佢念阿弥陀巴弥空。咁呢几个字咧都有个口字边嘅，呢个空字咧后边一个牛，一只牛个牛，系读个空字。阿弥陀巴弥空，阿弥陀巴弥空。咁啊，当时师傅教佢就好熟，练得好叻，好爽快。点不知离开个师傅，翻屋企自己念咧，佢就念到啱啱啲巴眉个空字就唔识。佢哋一句话，好似我哋咁，有边读边啦、啊。啲人想睇入个牛字，即系啲口咗个牛，佢就唔读个读个牛，唔读个口啦。佢就啱啱啲巴眉牛，而且练咗几年啊，因为佢专心，佢冇咁多个杂念，佢唔识字，就咁啱啱啲巴眉牛。练咗几年咧，佢真系嗰个屋顶咧都放光啊！心地可能屋顶咧放光。咁当时有人就佢放光之后咧唔得咁啊，就算冇呢啲念珠啊，就算有都唔系多噶，唔系个个有嘅。咁佢用以咩技数咧？就搵只碗，一直就冇嘢噶，一直就装满咗黄豆。咁我练眼佢啱啱一弯面牛，就攞咗黄豆掉我呢边。咁冚唪唥装满咗呢边，又练翻转头，啱啱都翻面牛，啱啱都翻面牛。咁如果咩一碗换一碗咧嚟嚟去，练到个屋顶都放光。咁啊有人咧有一个老修行，出嚟外面参学。咁啊晏昼咧冇着落，佢睇个边个人家咧吓、啊、有屋嘅地方，似化餐化完食餐饭。咁佢灵眼一睇，咦前面有间屋咧，屋顶都放光噶噃。更加有个修道人，咁佢就去啦，敲门化完食个餐晏昼。呢、这个老太婆咧，都算系有善心信佛，好尊重出家人，佢就开门咧欢迎佢，就请佢食晏昼。 嗱，我哋规矩嘅食宴就有人讲开事嘅，所以依规矩咧，凡系请我哋即刻食斋咧，我哋食完斋唔好就咁样就走人啊，唔合规矩噶，要同呢个请斋嘅斋主同佢讲开事，啊，劝佢修行，要还佢个债噶，要劝佢收功德噶。咁呢个老生亦都系一样，食完斋啦，佢就问佢，佢话老居士啊。咁你平时系收咩嘢噶？你信佛咁多年，你念乜嘢噶？你屋顶都放光噶噃。佢话冇嘢啊，师傅，我乜嘢都唔识噶，我只系识念啱啱一包面牛。咁呢个老沙娘话你认错啦。佢话佛冇一句话佢就啱啱一包面牛噶，啱啱一包咪空。你读错，应该就改翻啱啱一包咪空。咁就教佢，教到佢好熟嗰啲字，应该就唔会话念错噶啦。但是他顺口读惯了啱啱呢班名牛，他现在改正到生人走到他念返啱啱名牛，他就啱啱呢班味那次窒了一窒才是空，他窒了呢一窒呢，那些黄豆就不跳了，因为他落了这个分别，不要读错，啱啱呢班味牛，啱啱呢班味空，那就不读牛，他讲到啱啱牛好上，不用了，啱啱呢班名牛，啱啱呢班名牛，但是啱啱一巴眉停一停，想想才是空，就你想想窒一窒呢，就冇感应大啦，唔得自然啦，从此嗰啲黄豆就唔跳。后来老太婆问得个师傅咁噶，教到我连啱一巴眉空嗰啲黄豆都唔跳嘅，算啦算啦，我念返啱啱一巴眉牛啦，一黄豆又跳啦，咁呢本本个黄豆一句一句咁跳返过呢边呢，装咗啲又跳返过嚟呢边，永远都不会落空，所以老太婆你依然一心一意一念，佢咁啱妈呢班眉牛，咁都说明啦吓，呢、这个啱妈呢班眉空咧，都系观音菩萨门之一种嚟嘅，系观音心咒嚟嘅。咁所以你念啱妈呢班眉空咧，亦都得可以破如痴，可以成就你嘅道心，开你嘅智慧。咁呢个太婆因为佢冇文化，佢唔识字。师傅教佢啱啱翻嚟看，佢唔识得唔记得，后来自己一个人念咧，佢哋有边读边，人咗啱啱翻嚟牛，人咗佢一心冇意念啊，佢一条心就咁样念，冇其他嘅杂念，冇其他咁多嘅要求，就系啱啱翻嚟牛，咁啊读咗几年咧，用嗰啲黄豆嘅计数咧，念到嗰啲黄豆唔使用手咧，自己会条屋顶咧放光，都系说明咧，既然屋顶放光。光就破暗噶嘛，有光就冇黑暗，有黑暗就冇光噶，呢一定噶。咁既然你个屋顶都放光，冇咗个黑暗，黑暗代表愚痴，冇黑暗即系冇咗愚痴，就完全啲力量系由你啱妈呢班名牛，又系观音法门之一嗰种嘅力量，所以就说明咧，我哋个心要清净。我哋用功个心要老实，唔好谂咁多，唔好求咁多。你一门心入啊，一就一，二就二，唔好咁多贪。即使念错咧，由你专心啊，你习惯咗，亦都可以成功啊。所以我有啲人一读，话呢个啱字唔正，叫做嗡嘛啲嘛嚟个嗡，我都听过好多人。其实呢啲嘅问题咧吓，都系啱。因为印度的文字也是我们中国没说这么十足的，没说这么完全的，好像说我们全慧，中文是泉水的泉，慧是智慧的慧，如果你解释的人就说我的智慧好像泉水是滔滔不绝的，这个名字不错的，这个名字是，但是英文就没得解的，我身份证呢，英文 CHUN 是川 WM 是威，咁呢两个就系译音嚟嘅，就唔系呢个英文字嚟嘅。译呢个音，你就世界上有咩英国牛津大词典都冇呢个字嘅。嗱，咁啊译音咧，译我哋广东话就冇译得正嘅。咁即系我哋权威，应该大家都识得。你话权威咧，译嘅呢个音咧就差咗音唔同噶啦。但系唔代表佢冇用噃。我住喺夏威夷，喺美国住咧，嗰啲老翻佢话你揾权威咁我就咁样反应 ，Who call me? I'm here。咁啊，咁有啲反应，即系虽然你个音咧唔系真系讲到话全位咁正正，总之佢个音都差唔多。 你叫先来问千威，即系全系法师啊，我一定有反应嘅。等住佢加呢个老友旁边呢个六字大明王咒咧，我哋方圆里面啱啱啲巴眉空，啱啱啲文就唔定刻意都话，嗡翻啲巴眉空，你就刻意啦，未必一定完全。佢念啱啱嗰名牛咧，佢唔系刻意念噶，佢系唔识，系读错，佢就将错就错，亦都冇人纠正佢。佢念咗好多年，你好多黄酒都会跳嘅，顶都放即放光嘅。呢啲咪就功夫嘅说明。我哋对呢个文字咧，唔好咁执着，唔好咁咬文嚼字。总之你个乡下，你无论边一个省，边一个县嘅人士，你个乡下系讲呢种音嘅，你咪读你啲种音咯。你读书嘅阵时，呢、这个字系咁嘅音嘅，咪读你嘅音啦。好似我哋几百个人上殿，来自四方八面嘅人出街，省份唔同，县唔同，城市唔同，乡音唔同，但佢音念起嚟咧就好齐整，好划一嘅，唔会乱嘅。一快系大家都咁快，一慢系大家都咁慢，绝对唔会错嘅。就系、是、呢个音声咧系圆融嘅。唔好个咬文嚼字，总之你读嗡乜都乜咪空，亦都通过。你就连啱乜都乜咪空，亦都冇错。总之你个思想受教育，呢个字系读咁嘅音嘅，你就照读得噶啦。最紧要专一，一门心人，个心咧唔好有咁多杂念。你要明白啊，好似食药，用呢种药系对付呢种病，冇呢种药。就对付唔到呢种病，你就唔好连我哋中药咧，又咩点啊点针咧？问题多多个心咪散，变咗冇效添。我哋嗰阵时咧，点解要修行练呢个啱啱咪用咗唔使经典？因为我哋个心散乱啊，希望练呢一种法，用呢一种功，以呢种法嚟对付我哋呢个散乱心，令个心静下嚟。咁即使你真係讀錯，你係唔識，你唔係話故意讀錯。當然佢讀錯就唔好啦。你故意咁讀錯，當然大問題，罪過無量啦。但你本身個文化唔高，你冇受過文字嘅教育，冇讀過書，冇入過學校，咁啊點呢？雖然師傅教過你，師傅唔係成日跟住你噶嘛。一離開師傅咧，記性唔好，難免冇錯，冇問題，你就照樣讀。呢种咁嘅诚心恳切，亦都通过。所以呢个啱巴弥空咧，都系观音菩萨法门之一。你念呢个啱巴弥空咧，都系咧可以断你灭你呢个如此嘅黑暗，成为一片大光明状。所以啊，消尘说明法嘅身心犹如琉璃，明接无碍，能灭一切分顿性障。诸我殿家嘅众生咧，如果称我名号，就永离。黐暗啊，永远喺呢个如痴嘅黑暗，因为如痴就黑暗，智慧代表光明，有光就冇暗，有暗就冇光。好似你呢间屋，如果你闩晒啲灯，黑暗咯；隔一开晒啲灯，边度都冇黑暗嘅，除非嗰啲角头照唔到个地方啫。咁就说明黑暗代表呢个如痴，光明代表呢个智慧，有智慧嘅光就冇呢个黑暗嘅如痴啦。有黑我如虚，就冇呢个智慧个光辉。家下观音菩萨啊，反问文字性嘅功夫，到最后究竟成无上菩提，一片大光明状，普照法界，一切事事物物都是流个流离，明彻无碍。咁以佢呢个智慧光嚟加俾我呢个如痴嘅众生咧，佢就可以令到我哋，如果念观音菩萨就加俾我哋咧。远离呢个如赤暗，成为一片嘅大光明状。所以刚才呢两个故事啦，都系因为如痴修呢种法，拜观音菩萨，念啱一巴弥空，得到远离呢个如赤暗。咁讲到呢处啦，一搭正九点啦，冇咁分别。咁就今晚讲完，下个星期四再见啊！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